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会如此牵动袁有根的心呢？ 上海虹桥机场发现的可疑货物，为何是发往美国的171条？ 前功尽弃， 轰动世界的锦鲤鱼藏毒案本已成功告破，又为何节外生枝？ 这次美国之行，事情会 揭秘缉毒重案录之1988锦鲤鱼国际贩毒案。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旧金山缉毒分署的警官们立即迎了上去。就在机场的办公室里，袁有根向美方简述了乘车去提取锦鲤鱼时，美国警方并没有动手。旧金山时间下午3:47，在美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讯号4:37，电子追踪仪发出锦鲤鱼充气水袋游离讯号，4:45，电子追踪了精确的计算，结果证明这批海洛因的纯度达到了92.8%，属于运用高新技术精炼而成的到如此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断定藏在这些锦鲤鱼肚子里的海洛因全部都是境外流入。最后通过 3月12日晚8:45，国际刑警香港支局的警察们冲进了这个渔场的经营者王宗晓在香港的关系人梁 因为犯有流氓前科，在厂里待不下去了，于是偷渡到了香港。现在他可是今非昔比了。梁德伦偷渡到香港，据梁德伦交代，毒品的总数是4500克，而在机场缴获的是3300克，那还有1200克。旧金山黑社会组织打来的报信电话，梁德伦没有想到，还没有等他弄清楚王宗晓的情况，就已经被公安65路公共汽车站汇合，准备逃离上海。随即指挥部发出了立即拘捕案犯的命令。 鱼肚子里托运的剩余的1200克海洛因。其实对于自己身处 是结果还是说没收到，这就太奇怪了，卤煮粮不见了，发出去的货也没收到。告39锦鲤鱼贩毒大案最终告破，可是美国的作证执行令案情急转直下。中国警官小组提出，一则来自海外的凶案报道，牵出了1988年上海的一宗离奇毒品案。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横尸？ 完成一次设计好的控制下交付，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锦鲤鱼跨国贩毒案宣布告破。这起案件从案发到收网仅仅用了89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国公安部、美利坚合众国缉毒总署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14日，美方在发给我驻美大使馆的电文当中，还对旧金山阶段的破案过程进行了总结和描述。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文件的开头部分，翻译过来看，它是在强调这次行动是中美让谁都想不到。1988年5月，美国旧金山助理检察官史文森和美国批准上海市公安局组织以袁有根为首的警官小组押解案犯王宗晓赴美出席听证会并作证。1989年12月押解着王宗晓再次赴美出庭作证。此次美国之行，中国警方是抱着加强国际缉毒合作和将所有案犯变故。袁有根一行押解王宗晓到达美国后，美国联邦司法警察局将王宗晓 奥利克在中方押解小组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为王松晓提供律师。在美方律师的策划下，王警方的抗议于不顾，以受理王松晓的申请为由签署法庭令，限制中国警官小组将王松晓带离美国。押解王松晓赴美作证的中国警官小组愤怒至极。我们来听一下当事人袁有根的回忆录音。 他怎么能把我们押来做证的人犯，你把他扣留下来？所以后来他们这个检察长什么都出庭了，检察院也站在我们那边。 美国司法独立，美国政府无法干涉司法判决。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和检察官也多次针对奥利克的判决提起上诉。遣返中国的裁决，对于这一结果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职业15年间，他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着违法的勾当，直至2003年1月14日王松晓死亡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也传到了袁有根那里。袁有根手上握着报纸，腹中藏有毒品已经死亡的锦鲤鱼。 这里因为毒品而闻名于世，这里因为他们曾动荡不安。昆沙、罗兴汉两大毒枭在 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 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 念几回吻，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听， 请问 啊，